Hello， 翻嚟第四節嘅國立大台啦，咁樣咧就話 A 好緊張啊，咁樣咧就係、是、阿 A 咧就完成咗佢呢一個作品，咁樣咧就係咧佢消化咗《傾城之戀》嘅《傾城之戀》嘅一啲內容啦，同埋一啲字句啦，咁樣咁係就寫成咗一首歌，咁樣咧就挑戰啦。呢、這個係我想講咧，呢、這個咧系列咧我哋啱先講啦，咁樣不如我哋聽下，我哋聽緊三節講張，即係當然頭先講嘅唔係張愛玲嘅全部啦，咁樣嘅同埋《傾城之戀》係你話《傾城之戀》係咪好代表到張愛玲咧？我又覺得唔係嘅，其實即係我唔覺得《傾城之戀》係張愛玲嘅代表作，只不過作為香港愛情嘅系列，《傾城之戀》就好啱香港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呢個香港愛情嘅系列咧，咁樣就喂，上邊唔好寫阿 A 作曲大挑戰啦，好似好撚戇鳩咁樣，係上面寫翻香港愛情啦，有啲文化咁樣，阿 A 作曲大挑戰咯， 香港愛情系列 啊係啊，香就咁寫香港愛情啦，係啊。 我以為揀張愛玲先是因為張愛玲是譯書啊，或者頭先 係 鍾曉陽嘅， 都係佢都係香港嘅好多主要嘅愛情小説嘅作品嘅一個源流嘅始祖啦。咁樣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樣雖然佢唔係香港人咁樣，但係佢都喺香港生活好耐啦。我哋間粗屈咗香港人，同埋又咁講，反正其實所謂香港人，大家都係呢個過客嚟嘅。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呢個毛巾嘅地方嘅過客嚟嘅，張愛玲都係咁樣。咁啊，於是乎我哋呢個系列嘅第一首歌咧，就係、是、揀選咗張愛玲嘅小説《傾城之戀》，咁樣咧就阿 A 咧重新消化之後咧，就為大家送上呢首歌嘅咁樣。咁就交個時間俾你阿 A。 好。用愛創造傳奇，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別寄望天會給你一個圓滿的結尾。為愛雕刻印記，難道純粹是為了一起假裝完美，最後也全因自理。生于错误的时代，凡尘俗礼全要忍耐，别怪我收起慷慨，容你躯体跨过障碍。穿起华服进行偷心的博弈，这城市容不下自由意志，偷唱瞒骗了进猎物进击，至少容得下你我的自私。用爱创造传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别寄望天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结尾。为爱雕刻印记，难道纯粹是为了一起假装完美，最后也全因自理。望着谈恋爱，最后我哋忘记恋爱，漂洋过海只因胜负而感慨。望着谈恋爱，最后我们忘记恋爱，成就传奇只需要一次意外。就是这样了。 好痛苦啊你。 好痛苦。 痛苦的地方在于什么？ 痛苦的地方在于其实最首先我以我认知，即是我看完篇《倾城之恋》之后，跟着我想我怎样可以用一首歌概括即是这个故事其实表达紧啲乜嘢啦？咁其实佢花咗好多篇幅系做，即系做呢个爱情勾心斗角嘅游戏啦。 系 系啊，同埋我印象好深刻系佢最尾嗰段咧，佢其实话即系就算个即系个意思类似系，就算个城崩塌咗，为咗成就自己，其实都冇乜好值得 冇乜好值得驕傲啫，咁樣冇乜嘢啊，傳誒傳奇處處都會有發生，但係唔係個個都有好完美嘅結局咁樣。 係 係啦，咁我就抽咗呢個啦。咁但係最我覺得最難嘅地方就係我要諗個音樂究竟點樣先可以表達到呢件事。 我想問臨尾嗰段算唔算係 rap 咧？ 臨尾嗰段係嚟㗎。 臨尾嗰段係 rap 嚟㗎。 臨尾段係嚟㗎。 好啦，咁我誒、我都覺得呢首歌好聽嘅。我都覺得呢首歌 好辛苦啊！ 我都覺得呢首歌好聽，不過我哋下個禮拜再作歌，唔係好簡單落個判斷，好簡單落個判斷，張愛玲唔會容許你 rap 嘅， 咁樣 冇可能嘅。 即係覺得唔夠優雅同埋華麗， 爭好遠。好老實講，嗱唔係呢首歌唔好喎，唔係呢首歌唔好喎，我哋啱啱改個名再出過，我哋啱啱改個名再出過，唔係，但係呢個唔可以係呢個唔可以係一個呢、這個呢首歌唔可以係一個張愛玲味道嘅作品。 嗯， 呢、這個同張愛玲嘅味道係呢、這個呢一首歌嗱，我真係第一次喺節目 live 度 ban 你嘅作曲，從來未試過。 我都覺得 唔係，因為張愛玲，首先張愛玲走唔甩華麗同蒼涼嘅，呢、這個一定走唔甩嘅。咁一 rap 就唔撚存在㗎啦，咁樣。 rap 係咪輕飄咗？ 因為唔係，因為 rap 係黑人㗎嘛，黑人㗎嘛。咁而黑人 係要白人嘅， 唔係咁黑人係半嘢㗎嘛，喺張愛玲世界入邊。 哦， 冇撚可能嘅，你明唔明啊？嗱、哦，即係呢個咧，首先唔講第二樣嘢，首先唔講第二樣嘢，百分之一千唔可以 rap 嘅。是一定不可以，因呢個張愛玲拍台，張愛玲真的會拍台，張愛玲真的會覺得呢、這個佢啲黑人嘅嘢做咩？即係同埋張愛玲好張愛玲好理解即係美國嘅文化噶嘛，係咪？張愛玲都生活喺美國噶嘛，張愛玲都去咗美國，張愛玲喺美國通訊社工作噶嘛，咁樣咁嗰啲搬搬抬抬嗰啲嘢都係黑人做嘅，咁佢唔會唱嘅黑人嘅音樂嘅，唔會嘅。同埋咧呢個咧就係咧要呢個又係另一個。想在这个系列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的词汇呢还有我们的修辞呢是距离张爱玲的时代很远。譬如呢有些词汇呢不会出现在张爱玲的，即当然你不是张爱玲啦，即当然我们都不是张爱玲，但我们都追求张爱玲的感觉的嘛。譬如博弈这些字眼不会，博弈这些词语不会出现在张爱玲 的世界里面。 但他其實明明在做緊呢樣嘢嘅喎， 唔係，但係呢個詞語唔得啊！ 但係即係佢係做緊，佢即係做得唔講得嗰啲咁樣。 唔係，佢唔會用呢個詞語啊嘛。 哦， 即係呢個詞語渣。 之前套嚟，哦， 呢個詞語渣啊嘛，你明唔明啊？ 即係都係唔夠。 即係博弈呢個詞語渣啊嘛，即係你會害有博弈呢件事，你明唔明啊？嗰件事，嗰件事佢唔會咁樣講噶，佢唔會咁樣寫噶，即係呢個係呢個可能係一個呢、這個可能對佢嚟講係一個係呢、這個係呢、這個可以 寫得太白啦， 太白啦，太白啦咁樣。譬如瞄準獵物進擊呢啲，佢唔會咁寫嘅，佢啲唔會咁寫嘅。同埋佢係啦，即係呢個睇個呢、這個就係另一個層呢、這個另一個層面嘅問題啦。但係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唔可能 rap 嘅，唔可能 rap 嘅，呢個係好困難嘅，呢個好困難嘅，因為呢個亦都係我今日節目講嗰樣嘢，呢個就我今日節目講嗰樣嘢。其實香港嘅流行文化係一路都係飲張愛玲嘅奶水大嘅，但係咧去到近呢十幾年咧就斷咗，去到近呢十幾年斷咗，因為大家 get 唔到嗰個味道喺邊度。大家 get 唔到個意味，即係 get 唔到嗰份矜貴喺邊度，即係無論係行文用字或者描繪嗰個世界點樣華麗而蒼涼咧，咁樣即係譬如我一開始節目都講啦，譬如你想象下，即係梅艷芳唔會唱呢首歌噶嘛，即係梅艷芳會擺翻低啊，即係唔係話呢首歌唔好啊，梅艷芳會覺得呢啲俾翻何韻詩唱啦，呢啲。 有 rap 啊，或者佢递俾许志安咯，即系啱你嘅，掉俾草蜢咯，即系佢会俾草蜢唱咯，即系大家呢啲交俾我徒弟搞，即系佢觉得呢首歌啱草蜢咯，佢觉得呢首歌啱草蜢咯，但系梅艳芳自己就唔唱咯，即系会咁样咯，会咁样，又唔系话你呢、這个，又唔系话你呢、這个呢首歌唔好听，唔系话乜嘢，只不过嗰件事就系、是，即系攞唔到张爱玲嗰个味道。 咁而個練習係在於乜嘢呢？個練習就係同股市場又另一個層面嘅嘢，就係譬如股市場由嗰個系列呢，我哋想做咩呢？我哋就係想可以喺嗰啲詩詞嗰啲嘅詞彙入面去學習下嗰啲用詞演句點樣用。嗱，呢個系列想做嘅嘢咩呢？揾翻韻味呢一件事。而家呢個年代嘅作品咧，好撚冇韻味嘅，好撚冇韻味嘅，啲用詞好硬啦，好硬邦邦咁樣，係啊，都除咗直白之外，淺陋咯，即係淺陋咯，即係你會大聲喺度呼喚愛嗰啲咁撚樣咯，即係口撚嘥氣咁啊，即係譬如舉例係咩咧？最近有啲咩流行嘅作品啊？就有啲咩流行嘅作品啊咁樣，譬如咩狂舞，譬如狂舞派咁樣，譬如狂舞派咁樣，狂舞派嗰個金句係咩啊？咩為咗夢想你可以去到幾盡啊嗰啲，即係好冇味道咯呢啲，即係呢 wording 好冇味道，又唔係話佢嗰個嘢唔好啊，但係即係佢喺 直拳咯。全部都是直去的， 即是在这个时代来讲就是这个层次，但是我们想去找回一些韵味，所以找回一些味道，所以去找回一些譬如那个对于譬如白流苏和范柳园那个是一个勾心斗角，那个当然是勾心斗角，但我们不会这样去描述一件事，我们会这样去描述一件事，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節目嘛，我們現在在做節目，我們用一個淺白的角度去跟大家說那件事底裡是一個勾心鬥角，但你不會在本書裡面找到這四個字的嘛，不可能的嘛，他們不會這樣說的嘛， 好難啊， 即是譬如我讀一段給你聽，譬如是 咁其實係咪即係咁其實咪即係如果阿 A 作嗰隻歌嗰個曲風近似梅艷芳唱過嗰啲歌就啱噶，係咪就有韻味？ 因為咧，我初頭作咧， 即係唔好俾草蜢唱， 唔係因為我開頭咧，我驚， 唔係即係嗰段關係咧，即係張愛玲點樣描述呢兩個人嘅關係咧？即係嗰兩個人嘅關係係點樣咧？就係咧，去第二次白流蘇第二次去香港揾。范柳园的时候呢，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喺翻佢哋住开嗰间房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佢点样去描述呢段关系嘅千丝万缕同埋复杂咧？佢讲佢哋第一次嘅接吻，第一次嘅接吻。啊，呢、这、一个咁样嘅范柳园咧，就去嚟到阿白流苏嘅身前啦，一手搁在他的头上啦，把他的脸板倒板了过来，吻他的嘴。这是他第一次吻他，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即是这个是他不会去跟大家讲那种这样的两个人，即是他不会无端端写一段字去说啊这两个人关系错综复杂勾心斗角，这些金钱诗那些撚掉小说才会这样写的。呢啲系黃楊達嗰啲小説先會寫嘅啫，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要描述一件事俾你聽，佢係話俾你聽，佢哋係點去品嚐佢哋第一次嘅接吻。佢哋個關係複雜到嗰個地步，就係佢哋嗰個佢哋當中嗰個咁樣嘅互相嗰個交鋒啊，已經去到佢哋啲私儀，到底佢哋相處咗幾耐咧？到底佢哋關係發展到一個乜嘢嘅地步咧？咁樣佢講即係呢度啦，呢度寫呢個咁樣嘅。白流蘇失身於范柳園啦，咁樣，咁佢嗰個描述係點樣咧？佢描述就係話，他把他往鏡子上推，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裡面，另一個紛紛的世界裡去，涼的涼，燙的燙，野火花直燒上身來。呢、這個係佢唔會話俾你聽，佢脱下他的胸圍，同埋嗰個係對於即係佢唔係淨係曲折咁簡單，佢唔係淨係遠位嘅，嗰個用詞唔係淨係遠位嘅，而係佢係用一個呢、這個係即係當然係好撚難嘅，我知道好撚難嘅，因為即係喺 在中國文學上面在華文世界入面能夠及得上張愛玲的文字的人 又有幾多呢咁樣咁本身都係好少但我想講我想講一樣嘢就係佢係好精煉嘅張愛玲唔係一個張愛玲嘅文字之所因為張愛玲並唔係寫八股文嘅張愛玲嘅文章係刊登喺鴛鴦蝴蝶派嘅雜誌上面嘅即係張愛玲係流行作品嚟嘅只不過張愛玲嘅文怎麼說即張愛玲書香世代即張愛玲簡簡單單寫四五個字是、已經透露了千言萬語譬如他講關心一個人譬如他會講關心一個人 他不會告訴你我關即譬如我關心阿 sa 的安危譬如兵荒馬亂這樣我不會說、啊、我真的招我真的不會他不會寫白流蘇 萬分焦急， 佢唔會寫萬分焦急啊！佢唔會寫佢急如窩上螞蟻啊！佢唔會話擔心呢一個咁樣嘅阿 sa 嘅安危啊！於是乎咧就惶惶不可終日，佢唔會咁寫嘅，佢唔會咁寫嘅，佢會咁樣寫嘅。張愛玲會點樣寫？張愛玲係佢會話流蘇到了這個地步，即係當其時係走難啦，兵荒馬亂。佢話白流蘇到了這個地步，反而懊悔他有范柳園在身邊一個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颗子弹打不中他也许会打中另一个他他若死了若是残废了他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他若是受了伤也怕会拖累了他也只有横了心求死就死了这个他一句都不会写话他很关心他、啊、或者他很担心他、啊、或者他当了自己他是说而家真係麻撚煩啦！原本一個人好地地，而家兩個人好似一個人有咗兩個身體咁樣，個槍打唔中我都可能會打中佢嘅呢，係咁樣噶嘛？即係你一講出嚟就已經黃韻詩咁嘅腔口啦！你一講出嚟你就會想象到係嗰個腔口。 佢用佢幻想嘅畫面嚟表達， 佢係唔會話俾你聽，佢係唔係畫面啊？嗰、那個魔定畫面係魔定畫面，唔係淨係畫面咁簡單，佢係用一個。好直接、好深刻嘅一個感受嘅理解，然之後你就明白到白流蘇對於范柳園嘅關心係邊個層面嘅關心？佢係關心范柳園，關心到一個地步，佢覺得自己好似多咗個身體。我原本一個身體就得咁闊，子彈打唔中就打唔中，但我而家有兩個身體，打中佢即係打中我。但佢唔會寫，佢唔會無端喺度寫。哎，如果打中范柳園就死咯，因為打中范柳園，岂不是同打中我一樣咁樣？咁你咪好撚沉咯，咁咪好撚沉咯。但係佢會話嗰種關心就係好似多咗個身體咁樣。 好難、啊。 而家好似有兩個身體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是困難之處啦，咁樣。咁但係就嗰、那個係當然啦，我哋唔能夠逼迫到阿 A 呢個程度啦，咁樣，因為要去到張愛玲嘅文學水平就好難噶啦，就好難噶啦，咁樣，咁即係歷史上都係得個臨直接近到啫，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最基本一個要求，點解即係係我哋咁多次嘅作曲環節咧，第一次 ban 咧就係因為有一個最重要位就係冇可能 rap， 唔係因為 rap 咧就代表你理解唔到即係你理解唔到張愛玲嗰個味道，即係你想象到張愛玲坐喺度，即係張愛玲聽到 rap 一定會皺眉頭噶嘛，即係佢一定會覺得咩嚟啊咁樣嘅。咁樣嘅，走啦我哋咁啊，走啦蘭城，咁嘈嘅呢度，好嘈啊呢度咁樣，佢唔會啊嘛，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同埋嗰啲係屬於黑人咁啊，嗰黑人咁啊，啲搬貨嗰啲黑奴啊，點解你，阿蘭城點解你無端唱黑奴嗰啲歌嘅咁樣？你係咪解放黑奴啊？而家咁樣樣啦，咁就困難啦咁樣。 咁、哦、如果係咁，真係 prefer 啲好旋律優美啊！ 優美就咁噶啦， 好 grand 啊！ 優美就 我初初就係怕， 唔係好 grand， 優美就咁。張愛玲係一個形容詞嚟嘅、嗯，即係當嗰件事我哋話好張愛玲，張愛玲係一個形容詞嚟嘅。而張愛玲呢個形容詞其實流露咗喺好多地方。我可以揾多一堆歌好張愛玲嘅俾你聽， 一堆歌好唱。其實今日聽眾都有貼過《滾滾紅塵》冇張愛玲。 我需要啲 reference。 《滾滾紅塵》本身就好張愛玲，《滾滾紅塵》無論係個旋律或者個詞都好張愛玲。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 《飛女正傳》咧，我見寫咗幾次喎，世界將我包圍咁樣，得啦。 唔係咁咪係咯，咁咪咁咪白咗咯， 白啦， 咁咪白咗咯。 OK， 即係嗰句嘢唔會咁樣講出嚟咯，即係嗰句嘢咁樣講出嚟咧，就你以為 冇咗個意境， 即係佢覺得你以為嘅咁樣，雖然都係林夕嘅作品咁樣，咁但係即係咁佢寫俾楊千嬅唱噶嘛。系啊，写俾杨千嬅噶嘛，咁样咁系系啊，我哋呢个咧就再挑战，证明嗰件事有几难啊，咁样 呢个礼拜唔使瞓。 同埋咧，咁咪我哋延迟一个礼拜啦，我哋延迟咁下个礼拜唔使讲逆输住啦，咁样唔使睇逆输住，我哋净系咁。我想讲咧，唔系喎，但系呢个 project 有趣喎，就系咧呢个 project 咧，阿 Eric 又话想 加入。 踩一腳喎， 佢想歌再加插圖咁啊！ 佢畫插畫啊！ 哇，開心喎！ 咁佢其實頭先 send 咗個草圖嚟嘅，佢其實開麥之前佢 send 咗個草圖嚟嘅，咁樣佢 send 咗個 PM 喎。咁係我唔知 Eric 而家喺咪 channel 度？ 係啊，佢喺 channel 嘛，佢喺 channel。 我唔知佢有冇聽緊啦，咁樣咁其實我其實頭先做節目唔得閒，你嗰個梗係你嗰張插畫嗰個草圖，梗係錯撚曬。梗係錯撚曬， 睇啊！我就睇嗰個插圖啊！ 你嗰張係 佢又係太白， 唔係啊！嗰個變咗係你嗰張變咗梁望峰嗰個封面啊嘛，唔會咁樣 嘅。嗱 ，Eric 呢個禮拜咧，我哋一齊唔使瞓噶啦， 唔係嗰張。當去到張愛玲，當嗰件事有張愛玲 involve 喺入邊嘅時候，佢點講咧？即係點講咧？即係你會想象到關錦鵬嘅電影啊嘛，嗰個畫面係關錦鵬嘅電影啊嘛，嗰個畫面係王家衞嘅電影啦，嗰個畫面唔會係馬偉豪作品噶嘛。 呢個比喻我即刻明，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會係，即係嗰件事同《新扎師姐》係冇關係噶嘛。係。咁但係呢首歌係可以擺到《新扎師姐》噶嘛？咁同埋係唔係《新扎師姐》都鬥智鬥力噶。杨千嬅同吴彦祖都斗智斗力噶，系咪先？佢都斗智斗力噶，都好斗智斗力啊！佢哋都扭尽录音啊，系咪先？系咪先？点解你叫钟 Sir 嘅？佢点解姓方？我因为我全名叫方钟 Sir， 咁佢都好扭尽。 点写啊？ 佢都好扭尽录音噶，系咪先？咁样咁，但系嗰件事唔张爱玲啊嘛，嗰件事唔张爱玲啊嘛，咁样系咪先？嗱，你新扎师姐喺故事上面嚟讲，嗱，嗰件事唔系关于故事啊，要记住嗰件事唔系关于个故事啊。因为在故事上面来讲，《倾城之恋》里面那两个男女是斗智斗力，那新扎师姐都是，不是新扎师妹还是新扎师姐的套戏究竟叫 新扎师妹， 新扎师妹都是的，新扎师妹都是的，是不是？那她是一个卧底来的嘛， 是 的，然后她去勾那个黑帮太子爷嘛，这样，那是不是都有很多欺诈先？是不是都有很多欺瞒先？咁样，咁跟住阿钟 Sir 又要落埋场咁样。诶，点解你个女姓方，你叫钟 Sir？ 因为我叫方钟 Sir 咁样，咁都好惊险噶，系咪先？个 Sir 字点写咧？咁样，哦，其实有得写咁样，写一次俾你睇咁样。咁唔系话嗰个作品唔好啊，嗰个作品都好好啊，嗰个作品都好好睇。方钟 Sir 几多好笑啊？系咪先？哦，原来 Sir 字都有得写嘅，真系活到老学到老啦，咁样就系嘛？咁都系好出色嘅作品嚟噶，咁样。咁但系问题系咩？嗰件事同张爱玲系沾不上边噶嘛？ 嗯， 嗰件事唔可能系张爱玲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样咁譬如嗰、那个譬如 Eric 嗰个画，佢唔系话佢画唔靓，佢嗰个画出嚟嗰个都靓。咁但系嗰件事同张爱玲系沾不上边噶嘛？ 啊， 嗰件事系同张爱玲沾不上边噶嘛？咁样咁同埋系点讲咧？佢入边譬如系范柳园讲白流苏咁样，其实白流苏系佢有讲过，佢一句讲过就系、是，范柳园对于白流苏嘅想象就系、是，我想象范柳园对于白流苏嘅描述有几个，佢第一佢就系话，佢同白流苏讲，佢觉得，我觉得你系一个好擅长低头嘅女人， 嗯， 咁嗰个系代表啲咩咧？嗰、那个代表就系佢对于白流苏呢一个女人嘅味道咧。佢係有一個框架喺度， 即係覺得我就係要你呢一種味道，而你適合呢種味道。同埋你曾經同佢講過就係，我想像唔到你唔係著旗袍嘅樣，你一定係著旗袍嘅咁樣，你一定係著旗袍嘅咁樣。咁即係係咪代表一個女性唔可以有唔同嘅面貌咧？係咪唔可以有多元咧？喺張愛玲嘅世界入邊冇多元，張愛玲嘅世界唔追求多元，靚就係靚，靚得一種嘅啫。D 神是得一種的、D 神不會有很多種的、典雅是得一種的、上流是得一種的、英女王穿來穿多那套衣服 作錄史的真的要 英女王不會無端端有第二個look的嘛英女王同一套衣服會有不同的顏色 她那個是、那個是有一個很謹慎的美學的追求的嘛不要叹阿曬怎麼叹你又不用你做 唔該曬， 代表 好 難、啊。唔該曬，你幫咗佢。 係咧，我盼咗出聲添，仲要。好乜好難、啊？ 我對呢個系列嘅追求咧係、比較，唔係咁，但係咧，因為咧阿 A 咧係阿 A 係困難嘅，但我哋咧花多少時間，咁咧呢首歌咧，我哋可以我哋改個名啦，我哋改個名啦，我哋改個名，我哋嗱呢首歌詞叫咩名咧？嗱呢首歌，譬如呢首歌咁樣。譬如頭先阿 A 嗰首歌，嗱、呢首歌我覺得好噶，呢首歌可以留低噶，呢首歌可以留低。嗱、如果呢首歌叫《偷心的薄翼》，咪冇事咯。嗱、呢首歌叫《傾城之戀》，你覺得唔夾啦？係咪？我頂頭改翻做阿 A 作曲大挑戰。 喂， 嗱，即係譬如佢叫《偷心的薄翼》，冇事啊。 成件事赤裸曬， 佢叫偷心的薄翼就冇事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想象到嘛，張愛玲唔會有一本小説叫偷心的薄翼噶嘛？ 嗯， 係。佢唔會噶嘛，張愛玲嘅小説係叫第一爐香啊嘛，金鎖記啊嘛，佢唔會有一本書叫做半，佢書名係叫半生緣啊嘛，佢唔會有，佢唔會有一本，佢唔會有一本書叫做，佢唔會有一本書叫偷心的薄翼噶嘛，呢啲係金錢師嗰啲撚屌，嗰啲撚屌小説先會寫嘅啫嘛，係咪先？即係嗰個係味，即係唔係好唔好嘅問題，係嗰個味道唔同。OK， 咁就係啦。Eric 都係我而家喺節目度俾埋嘅評語你嗰啲，咪因為即係譬如 Eric 畫咗幅畫咁樣咧，我唔俾大家睇，佢幅畫都幾靚嘅咁樣，但係佢會見到有對男女喺度咧，揸住個電話咁樣咧，有個電話喺度，啲電話線翹住嗰啲咁樣咧，唔會嘅，唔會嘅， 都係太白啦。 唔會， 張國榮唔會俾電話線翹住自己。 唔會嘅，唔會嘅。同埋嗰個電話分開，嗰個電話分開嘅嘛，嗰電話。 咁畫翻埲牆得唔得咧？ 遲啲啦，遲啲啦。嗰埲地老天荒嗰埲。 係啊，地老天荒。 係啊，嗰個遲啲啦，咁樣。好困難啊，好困難啊，咁樣。 困難 啊，俾啲挫折阿 A 啫。咁為咗幫阿 A 打氣咧，咁樣大家記得支持股市長油啦。大家記得支持股市長油 ，OK？ 咁啊，股市長油而家。股市暢遊而家喺《二月時報》嘅網站上面咧，係可以買到嘅。 實體版同網上下載都已經有。 係啦，咁樣咁啊，如果想買實體版咧，就去《二月出版》嗰個版面嗰度啦。如果想下載嘅話，就去翻《二月音樂》嗰度啦。咁樣咁就以為收到貨金喎，收到貨金喎，睇下先。 圖粉， 佢水晶粉出沒注意啊。 係啦，咁樣就係呢個咁樣嘅幸福。 幸運的是作為熱血時報聽眾有永恆女神 Crystal 的高尚節目啊！ 係講得好， 高尚典雅， 講得非常好咁樣。喂，咁啊講少少台務先咁樣，快速講啊咁樣。喂，下個禮嗱今個禮拜日咧，九點到十點咧，我哋咧會有一個特別版嘅節目啦 ，Prime 嘅訂户先至睇到嘅咁樣。咁樣咧就係、是、我哋會先有一個開台嘅節目啦。咁而8月5號星期日咧 ，Prime 就會正式就啟動啦，亦即係話收費台啦。簡單嚟講就係《二月時報》收費台咧就正式啟用啦咁樣。咁、我哋呢兩日咧會有教學去話俾大家聽點樣用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咁樣。下個禮拜開始咧，我哋國立大台咧就會改做呢一個咁嘅四點到六點，咁然之後遊戲實況主場咧就會咧轉做七點到九點，咁而佢政治咧嗰個橫線咧就會變成一個禮拜一集，就逢禮拜二九點到十點咧就會係而佢政治一個禮拜一集嘅時間，咁而禮拜四咧九點到十點咧就會變成咗咧婦女人妻媒體咁樣，福克議事廳咧今個禮拜就最後一集啦，咁另外咧實戰工黨咧亦都咧。 會在後一個禮拜咧就會變成和仔同埋菠蘿嘅新節目，咁而實踐工黨咧就會變咗新節目嘅一個新嘅環節 ，OK？ 咁樣咧就其中一個環節，咁樣咧呢個節目調動咧就大家留意啦，咁樣。咁至於 plan 嘅節目表咧就係、是、咧逢星期一晚咧就會係古惑仔總部啦，星期二晚咧就係、是、棟篤笑死浸 Sit Down Comedy 啦，咁第一集嘅 Sit Down Comedy 咧我哋今個禮拜五就會有得俾大家報名噶啦，星期三咧就會係奇奧 New World Order， 咁樣咧星期四晚咧就會係集文化學院，星期五晚嘅九點到十點咧就會係夫人我要，咁大家記得留意啦 ，OK？ 好啦，咁啊，哇，陳秀慧催我啦，咁樣，咁我哋咧就今日節目到呢度，咁我哋出埋個 wall 啦，不如你 wall 那時間，我哋再演繹多次， 好攰， 偷心的 博弈， 博弈啊， 盡咗 HP 啊， 偷心的博弈都唔錯啊，偷心的博弈， 好辛苦啊，我諗叫都諗唔到究竟要點樣，跟住係啊。结果就变成咁。 我再同你讲点样。 系咯， 我哋而家嚟偷一偷心啫。 我已经讲唔切啦。用爱创造传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别寄望天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结尾。为爱雕刻印记，难道纯粹是为了一起？出咗，唱个 chorus 先完咗啊！大家快啲月供翻多啲货金，唔该。 好，系咁，拜拜。